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北京时间10: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的节目也已经踉踉跄跄地走过了第一周的时间。我相信呢，从今天开始，所有的磨合过去之后呢，我们会进入一个全新的轨道。当然了，在这个轨道当中，我们也希望呢，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这个支持里面，除了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还希望各位给我们来支招啊，不光是我们节目来为你们支招，比如你可以给我们支招，你们想听哪方面的话题，想聊什么样的社会热点，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参与的方式很多，比如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来做积极的互动，除了话题互动，也可以给我们提供话题。另外呢，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听到我们实时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职场有高招，参与我们的互动，然后收看和收听我们的直播。另外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后搜索木耳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实时的互动以及回放。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请到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嘉宾。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不是来给各位支招的，他是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你自己的一些习惯的养成。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位嘉宾啊，贵姓啊？ 免贵姓小孙， 姓小孙的，小孙你好啊，叫孙畅啊，是我们一位这个年轻的嘉宾，90后。我先问一下孙畅，你今天是几点起的床啊？ 6点多起。 可以近一点离我们的话筒。 6点多起的床。 6点。平常都这个点吗？ 差不多吧，因为工作的地方离家会比较远，然后尤其今天要来到这边，然后等于说我是横跨了两个区，在北京横跨了两个区过来的。 不止两个区吧，我知道小畅是在上北京的上地。 对，上地是海淀嘛。 海淀哦，那就是 海淀到朝阳。 海淀到朝阳， 对，基本上是横跨了两个区。所以今天就是6点多起的床，尤其周一北京的路况可能大家都了解哈。只有更堵，没有最堵。 所以小畅今天是6点，平常基本上也都是这个点儿。 对，差不多。 主要是工作日的时间。那这个是因为你6点起床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是你就已经习惯了？比如原来上学的时候也这么早起床吗？ 上高中的时候是因为高中那会儿高考嘛，然后大学的话因为住校，基本上就是卡在上课的点儿才起 床。哦，所以说是工作所迫。 对，我就想起一个很好玩的段子，抖音上了，就是说啊，你这么努力工作是责任吗？是爱吗？然后为什么让你这么早起床，熬到这么晚？然后人家说都不是，是因为穷啊。 就是我刚才说的，不只是工作所迫，是生活所迫。 对对对， 其实在北京啊，有很多这样的群体。我特别现在不愿意用一个北漂一族，那这个漂泊呢，会让人有一种苍凉感，你就会自己不自觉的同情一下自己。来，小畅先介绍一下，我清一下嗓子。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说，我确实不是一个北漂，可能就是北漂对于我来说它并不陌生吧，因为我身边的小伙伴太多都是北漂了，然后可能他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租房的压力，交通的压力，然后租得近一点吧房租太贵，租得远一点吧起床要太早。所以其实我从心里面是很佩服他们的。因为既然他们有选择来到这个城市，可能就像今天谈的习惯，养成了一种去拼搏的习惯，早起的习惯，就是并没有什么，一定不是说什么有多少内在驱动，刚开始就是生活所迫。 所以小畅，我特别感谢你这轱辘的救场。你就是北京人是吗？ 对，因为我是北京丫头嘛，所以可能也说就是没有北漂那么凄惨。 没错没错。 但是其实我也特别记得，我实习的时候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900块钱。这个当时就是说，当时妈妈已经不再给我生活费了。然后这个 妈妈是当时就是家里面的这种习惯吗？就是说 你已经工作了。 但是其实说真的，900块钱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月生活费都不值。 嗯， 当时也是捉襟见肘。 嗯， 尽管没有租房的压力，但是就是每天吃吃饭、交通，然后 包括跟同学之间的这种应酬啊、 基本上就真的是没有任何剩余的钱了 啊、 然后只能是用一些以前再攒下的钱。 嗯， 所以可能刚开始就是北漂的话太不易、就是实习工资不多，然后必须要自己想办法坚持下来。 所以就是家里面的对你这种性格和家庭习惯的这种培养，导致你有过那么一段简短的这个北漂的这种经历。 有点像 啊。所以我刚才说了一半，就是我为什么不愿意用北漂这个词，因为这个漂本身就是漂泊的意思。其实在一个城市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完全是自主的，因为每个人18岁之后就有一个生活的自主权。那在这个生活自主下，你愿意过一种相对安逸的生活，还是愿意过一种让自己更有斗志的生活，就注定了你接下来的一种生活状态。其实今天呢，刚才问了小畅这么多，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个关于习惯。小畅说了，除了工作的时间呢，他可能也不习惯早上6点起床，但是因为工作，所以他必须6点起床，这就成了一个工作习惯的养成，包括我们生活习惯。各位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习惯，你认为是好的习惯或者是坏的毛病，都可以跟我们在今天做一个互动分享。我记得有一句话，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播种一个动作收获一个习惯，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这个其实你就会发现它是一脉相承的，从你最早的一个动作到习惯的养成，最后呢可能就改变你的性格，改变你的人生。所以别看是一个小小的习惯，它真的可能会对你的未来、你的人生，甚至是你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都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我们也希望在今天听到各位你们的互动。刚才呢小畅已经说到了他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那小畅，除了你每天早上就是工作的时间6点起床，这个是一个固定的工作习惯之外，你在这个平常工作当中有没有仔细想一想你认为挺好的一个习惯坚持到现在了？你的领导在听节目哦。 我觉得比较这个不叫习惯，是有一种做事的方法。 可以再离话筒近点，小畅。 我可能会在每天就是来上班的路上，因为路程比较远嘛，1个小时，我就觉得这1个小时算是自己的空档期 啊， 可以思考一下我这一天要做什么，然后怎么安排。然后所以基本上我一般我们9点半上班开始，我就会马上投入工作，就不会说在想今天要干这个再干那个，然后会搞得比较乱。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也是给一些建议吧，因为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特别乱，然后尤其当时没有任何经验，然后进入了一家创业型公司，属于有点 就是跟你一样都刚起步是吧？ 对对对，然后可能没有 任何章法 教你，对，所以可能有些习惯都是自己总结出来的。我觉得可能关于早起的话，很多人是迫不得已，但是工作中1天8个小时的习惯完全是自己该把握的。 所以你看小畅现在虽然90后，整个的这个职场的这个道路啊，走的是比较顺畅的。因为我知道他的这个公司的领导对他也是非常的青睐，可能就是源于这个小姑娘她对自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就是我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职场规划，然后在这个强烈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道上啊，他会有一个哎呀我今天怎么了，怎么会突然断档了，我要说什么，对不起，我重新组织一下语言。就 是因为年轻人在旁边有点压力了。 你这个我跟你说，丫头，你这个坑就特别不会唠啊，你怎么能说出心里话呢？就是我特别想说，我不愿意用一个词，但是我觉得小畅他其实有明确的一个职场野心，就是我要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规划。那在这个规划之下，他就会很好的把控自己的行为，那这个对自己的这个自制力其实是很多年轻人欠缺的。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自制力也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的好的习惯，甚至是拖延症，都可能成为你这个工作当中别人看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所以刚才小畅说到了一点，每天6点起床，然后7点是7点基本从家走是吧？9点半到单位， 应该9点多就差不多到了。 那就是在路上就得2个小时。 对，确实比较远。 父母知道你的这个整个的 就是比如说就路上这一段时间他们都了解吗？ 嗯，他们只知道我花多长时间，至于我干什么、嗯、他们也不怎么了解。 那有没有觉得很心疼啊？因为是独子嘛，宝贝丫头，然后每天这么早起床，这么辛苦。 嗯，他们确实说过，因为可能父母心嘛、嗯、都是柔软的，不管说可能工作多严厉、嗯、对自己的孩子好像永远都是宠得多的。 嗯， 但是可能他们觉得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在你刚刚毕业的时候啊说过你可能觉得无效了，现在毕业两年了你依旧还愿意坚持的话，那他们觉得你就是喜欢的 啊、 哦、既然喜欢那你就去坚持吧。 嗯，那现在你告诉大家你到底是做什么你会这么喜欢？ 哦，一般现在是做文案策划 啊、 哦、然后自己比较喜欢写东西、嗯、然后同时也就是会喜欢想一些有点创意的东西。 嗯， 然后以前的话学过一点点画画， 嗯， 然后所以觉得跟这个行比较匹配。 我觉得是这样，学画画的姑娘心里都有一颗特别文艺的种子，就是可能生活当中特别繁杂的事情也可以在他们的笔下妙笔生花。就是你会不会因为学画画这种艺术的这种特质让你把这个很枯燥甚至是听起来比较无聊然后让别人听起来比较清苦的这么一段时间把它过得很有趣，会吗？ 其实我觉得不无聊吧，因为可能我在地铁上还有一个习惯，我喜欢看人，就是我喜欢看大家都在干什么，就传说中的探头族。 那些现在就基本上大家都是低头族了。 对，我就传说中的探头族，偶尔有人在我旁边打个游戏什么的，我都习惯回个头看一眼。 啊，那你那个还空间还比较大，你知道，通常如果我要挤早班地铁的话，我就是头发掉下来，我都腾不出一只手去撩拨一些头发。 我觉得你不了解年轻人，年轻人再多挤的时候都能。 哎，你小心我关掉你话筒啊！就聊得这么有代沟吗？ 没有，高野老师，就是因为你们都是有钱人，我们都是穷人。 没有，没有，没有。我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我自己在北京打拼的时候、 嗯、 也是要坐地铁坐公交、 嗯、 那是一段在我看来虽然是过得比较清苦但是很充实的日子，就跟小畅现在的心态是一样的。因为你有特别明确的一个理想，就比如小畅喜欢文案，觉得现在的工作就是自己喜欢的，像我喜欢广播，我做的也是我喜欢的。就你每天为这个事情去打拼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辛苦。 就一般来说只要自己喜欢好像觉得时间啊什么的它不是一个问题。 嗯， 即使说刚开始可能挣的钱少一点呀、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觉得如果说只要不是说会让你的生活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嗯、 都是可以坚持的。 啊，你真幸福，就是在北京900块钱。你知道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就刚到单位，从广院毕业之后到我的工作单位是一个月800块钱的实习费，那个时候我的房租是2200块钱。 哇， 你知道就是这里面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差额、 嗯、 我每个月一到这个交房租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怎么来补这个差额，因为不愿意跟父母去伸手要这个钱、 嗯、基本上就父母可能。 对啊，因为当初我来北京的时候是家里极力反对的、 嗯、 所以我没有办法坐下我抛下自己的那个当初的傲娇然后再去管父母要这笔钱，所以、嗯、一直是拆东墙补西墙来过这个日子。今天我们两个都是起太早了，所以 我觉得傲娇是有的，就任何一个年轻人也不愿意让父母看到自己很狼狈的样子了、 嗯、 就是哪怕有时候我加班加到很晚，有时我就是把门一关然后把基本上就是尽量没有光透出去的时候，因为反正家里面屋子也还是有房间的，就是门一关、 嗯、 他们就基本上不知道你在几点。 嗯， 所以这样的话算是对他们的好的交代吧、 嗯、 不要让他们太担心，因为有时候就是我姥姥跟我住、 嗯、 一个老年人他能熬啊、 嗯， 就你不睡觉有可能他就恨不得不睡觉。 嗯，所以你熬很晚的时候姥姥也会有一种习惯，你熬得晚、嗯、他就会陪你陪得很晚。 我不会，一般的话我都会说我要睡觉然后把灯关上然后过去我再悄悄的开一个小灯 就也已经习惯了跟老人之间的这种斗智斗勇， 因为可能 是一种爱的习惯。 对，就像今天早上我6点多起床、嗯、他真的5点多起来给我热早饭，其实我特别不舍得、 嗯、 但是你说你要不让他起来吧他也不可能不起来、 嗯、 就是你只要一有点动静了他就会起来，所以可能老人的习惯可能更多出于爱吧。我们可能就好像感觉没有什么可回报的、 嗯、 你这点习惯早起一点工作那是你应该的。 对，你的付出是有回报的、 嗯、 那老人的付出他就是一味的付出。 对， 其实小畅刚才讲这个让我想到就是坊间传说啊，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前有 就是住在燕郊的年轻朋友上班一族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因为我也一直想把这个事儿落实了，我不知道这是传闻还是真的。就是在北京的燕郊有一大批的年轻人，他们早上呢是父母早起去公交车站来给他们排队，排好队之后呢就是会打电话然后告诉孩子，儿子到点儿了，我给你排好了，你过来就是可以上车了，去上班吧，然后老人再回去。就基本上五点多的时候你会看到公交站他站牌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老年人，其实他们不是要进城，而是要给进城打拼的孩子在排位子。所以这个事情呢，让我就是第一次听的时候就狠狠地扎了我一下。对对对，你知道我当时是特别不解风情的，我就是替这些年轻人在捶胸顿足。我在想，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家乡去打拼？为什么要让父母跟着你一起过这样的漂泊的生活？但是有一次我问到一个父母，当然他不是在燕郊，有一个家长，我说您跟孩子一起到北京来，每天要就是给他做饭，然后陪孩子等到很晚，已经习惯了早上看他一面，晚上可能都见不到，因为他回得很晚，习不习惯？他说不习惯也得习惯，没办法，那是我身上掉的肉，我得用我的方式去心疼他，不然他在北京连一顿热乎饭都吃不了。然后就是听起来， 我觉得可能现场会不会有人在流泪啊？ 我们先看一下有没有人在流泪啊！我看一下我们的活力982，有一位朋友啊，大家就不要再夸我了好吗？我是一位老主持人了，如果话再说不好，我觉得我会很惭愧的。反倒是我们今天的小畅，我觉得大家要多给小畅一些掌声，因为是一位这个年轻的90后，他除了有自己的这个心得要跟大家分享，小畅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帮衬了我很多，因为今天身体呢略有不适，嗓子呢会有时不时的有一些不舒服，小畅呢一直在用他的方式来帮我在圆场。那这也是一种习惯吧，我觉得小畅在工作当中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习惯？如果你的伙伴出了一些临时出了一些状况，你会帮吗？ 我觉得这应该的吧，因为可能就是我记得我们之前我们职场谈过一期节目叫职场有没有友谊 啊， 对，但是其实 你也是听我们的节目也成习惯了， 对对对对， 是吧？ 也是听成习惯， 啊、 就谈有没有友谊。我在想友谊这个东西，有人说职场可能没有友谊是利益关系，就是不管是同事也好 ，leader 和下属也好，他们之间是有利益共存的，所以可能没有完全的友谊。而友谊的话，就是说你对人掏心掏肺了，有可能人家可能就是会反过来一下呀，或者怎么样的，就不要把自己太过于暴露。但是反而我会觉得，帮衬不是一种掏心掏肺的暴露，而是一种就是相互之间的理解吧。因为谁都不可能说完全不会有事情，就比如说您今天可能嗓子会不舒服，有可能会明天我们家里有点事啊，文案写不了啊，也需要小伙伴来帮。我觉得这个习惯可能应该从小大家长告诉我们要好好帮助别人。 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一早说的，就是一种这个动作养成一种习惯，然后习惯就种下一个你的性格，就是慢慢的这种习惯的养成就成了你乐于助人的一种性格。那这种乐于助人的性格可能最后就改变了你的命运，它可能会成就另外一种人生。 可能过几年我才能发现它所积攒下来，但是我也想说就是也不要把别人帮助你的习惯当成一种理所应当。 你习惯啊，你习惯了别人的帮助， 习惯了别人的帮助就不好了。 我们可以习惯去帮别人，但是你不能习惯的理所当然，觉得帮你是可以的、应该的、应分的。 对，因为我确实遇到过，就是感觉好像我帮你就是特别应该的。不管我现在有没有事情，都是应该帮你的。然后我是觉得这种人我是不会太喜欢 啊，就是慢慢也习惯了跟他疏远， 有可能就下次就不会再帮了。毕竟有时候职场也是互相。 今天至少接下来这半个多小时，我希望小畅同学不要再给我挖坑了啊！关于年龄代沟这个问题不要再提了。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习惯，我希望呢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个互动。你在平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好的习惯？像小畅说了，他早上6点起床，然后7点出门，利用2个小时在地铁上这个时间，他可以去规划一下这一天要做什么。或者呢在脑子里面，因为他是一个爱画画的姑娘，他规划一下我可以把 这个勾勒出来，这样呢也是一种习惯的养成。还有朋友呢可能会说，在地铁上这是碎片化的时间，我可以看一看新闻，看一看一些优秀的公众号，比如说我们的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号，来看一看职场的生存法则等等，这都是一种习惯的养成。或者呢，你认为有没有什么坏的毛病啊？这个坏毛病其实就是一种坏的习惯，想要戒，想要改，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这个取得一个好的结果，这个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大家呢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蜻蜓 FM 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再有呢就是在公众号搜索职场有高招，还有呢我们节目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会在木耳 FM 回放，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收听和收看。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习惯，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起床的习惯，比如像我了解的苹果的这个 CEO 库克，他就已经习惯了3:45就要起床，他去查收邮件，对，他要去查收邮件，也许他每天傍晚6点多就睡了吧这也许他的习惯，我只知道他起床的习惯。比如还有像李嘉诚已经90岁高龄了，但是他已经常年养成的习惯，不管晚上睡多晚，6点一定起床，开始处理他一天的这个公务。所以你会发现所谓的成功人士，他可能都有一个好的习惯。 嗯，老师您让我想到一八卦 啊， 就是人家说年薪500万的人，每天睡4个小时，你每多睡1个小时，年薪除以4、 这么惨吗？ 然后我就算了算我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现在都是以工资月工资来计算，始终没到年薪那个行列，就是因为睡得多了。 您可以算一算，人家说年薪500万是4小时每天。 我这个我觉得我是中了我们家老年人的毒了，老人天天给我在这个，他们有这个习惯，在微博里发养生的帖子，每天要保证8小时充足睡眠，要喝8杯水，可能受这个毒害太深了，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有是以年薪来计薪的啊。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聊的是习惯，我们还有20秒就进入广告的时间，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此刻直播间我们年轻的嘉宾小畅和我们直播间的样子。稍后呢，我们的聊天继续，千万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 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坐看云起，高丽之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各位呢，如果想通过传统的广播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搜索 FM982 啊，找到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 AM927 都可以听到我们。另外呢，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现在在尝试融媒体的一种直播方式，这是一种呈现的方式，所以呢，除了音频的直播，我们还有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我们请到的嘉宾。当然了，你可以看到我，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打上马赛克。大家都可以通过你们自己习惯的方式来收听和收看以及参与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想要跟我们互动，还可以通过比如说像蜻蜓，在蜻蜓 FM 搜索到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说到这个习惯呢，我要特别感谢一下猎聘网旗下的校园招聘平台，因为呢，他们给我们准备了非常有诱惑力的，对年轻人来说很有竞争力的职位，比如说产品经理，比如说新媒体运营的负责人。那这些席位呢，其实都可以很好的在你初入职场的时候，为你的打拼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因为你会发现竞争力会不断的促使你成为你的一个内动力，那这个内动力慢慢养成习惯，可能就会改变你的职场人生。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各位年轻的朋友可以把你们的简历投到猎聘网，职场有高招特意为你们准备了席位。那今天我们刚才我不断的在重复一个词，就是习惯。我们也跟小畅聊到了他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的习惯。小畅，你身边的年轻人他们现在习不习惯用健身的方式来为自己减压？ 有，但是我觉得不多 不多哈。小畅离话筒可以近一点。 我觉得可能我身边的人是比较安静型的，可能比较习惯于什么看书啊，然后就是玩一玩电影啊，然后有时候会逛逛展呀，偶尔有时候会打打游戏，就是我有很多游戏的朋友 就是90后现在都这么玩了。像我们 健身也会有，但可能我身边确实不多吧，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着的人。 所以像我可能习惯就是遛遛弯啊，吃完晚饭散散步啊，然后去遛遛狗啊，这就是年龄的差距，是吧？你透过你的眼神已经鄙夷了我了，是吧？果然不是一代人。 没有，我妈妈经常就是，我妈妈现在加入了我们院的老年舞蹈团。 好吧，小畅，我理解。 可能一样的，就是她会经常跟我说，你不要老跟家里弄，然后你要出去锻炼锻炼。 哎，你知道我现在有时候出去的时候看到广场舞，我现在居然有那种想要加入其中的这种冲动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啊。你知道这是代表着一个什么吗？就意味着我觉得这是最适合我的一种习惯了，就是慢慢的要加入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了。所以各位，你们有没有什么健身的习惯啊？你觉得哪怕不是说到健身房或者是在跑步机上，还有现在目前流行的什么样的健身方式或者说是健康的养生方式，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但是前提是它已经成了你认为很好的一种习惯，它改变了你的比如说作息时间啊，甚至改变了你原来的拖延症，我觉得都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我为什么会觉得健身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因为我发现慢慢的拖延症它可能就在潜移默化当中被改变了。 为什么呢？其实我挺想问的，因为我觉得职场的拖延症是一个特别 特别普遍的话题吧，基本上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了，感觉工作效率上不去。就像我们大学写论文有一个条框是这样的，就前论文截止日期前面大概五分之四吃喝玩乐，然后最后一段恐慌，然后最后瞎搞完，然后交上去， 就成了一种模块了。 可能不到最后一刻，就是即使说，坐在图书馆或者坐在办公室，感觉时间还是有的，确实有时候会有这样。尽管我每天也会安排自己，但是有时候在想啊，应该还是会有时间的。总觉得最后一刻效率最高。 对，所以拖延症是特别普遍的。那为什么我说健身它可以有效的改善你拖延症呢？是因为就是我发现身边健身的朋友，他首先健身的人他就有一个特别好的自制力。就是他自我管理能力很强，就是这个东西是没有人强迫他的。 每天不， 对对对，比如说我今天下了班之后，我七点晚上七点我约的时间我要去健身，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个时间迫使着你到这个点必须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他就会让你的自我管理能力慢慢的走上一个正轨。其实他长此以往就会改变你的很多不好的习惯，你很多事情比如因为这个事情你完全可以不必去，没有人苛责你要一定去七点去到健身房，教练呢也不是说每天都那么愿意见到你，但是呢你慢慢的就自我管理能力就提高了。这个自我管理能力提高了之后，你在工作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拖延症可能就会有效的改善，你认同吗？ 我认同，可是老师一定要是健身吗？比如说我每天到点我会打游戏，这个算不算呢？ 打游戏这个事儿我始终认为玩物丧志啊，孩子。 但是我真的不是这么认为的。 你不这么认为？ 对，因为其实我打游戏我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给我自己下的一个死规定的。 一定要过关吗？ 不是过关，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游戏会打那种叫排位赛，赢了之后就会长一颗星。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每天就长一颗星。长够了就绝对不再打了。 哦，就是一定就是一颗星， 对， 达到这个目的，然后就今天这个游戏就 over 了， 就不再打了。所以有时候可能很快五分钟就搞定，有时候可能需要时间长一点。 那如果你五分钟搞定之后，你把剩下来的时间会拿出来做其他的事， 会做其他的事情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要完全就是说现在年轻人要戒掉一个什么 习惯的话 不是特别容易。尤其就是游戏确实是一个 那可以这样呀，就是你把你自己打游戏的这个水平一点一点的这个打磨的提高了，然后你就是闯关，就是得到这颗星时间越来越短，腾出来的这个时间你就可以就是干其他的事情。 对，我基本上是这样，因为以前我也过过那种非常没有节制的游戏，就是一打能打一天，但是后来发现赢赢输输最后没有提升多少。 对， 后来我发现而且就是会耽误学习和工作。后来我发现打游戏这个习惯既然我改不了，那我就想个办法吧，把它变成一个相对来说既能让你娱乐又能说让你得到一点成就。 对，所以你还是那种自我管理能力很强的年轻人。我觉得你可能在职场当中工作习惯里你拖延症也不是很严重， 不算特别严重， 对吧？就是因为你刚才说了游戏这个事儿，就能看出来你其实自我约束能力很强。你说到游戏，我想到了现在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玩的一款游戏，手机上的小程序跳一跳。你身边有人玩吗？ 我身边有人达到几千分了。 真的？ 对，不知道是不是开了外挂，但是有人就是，但这个游戏我也看人很上瘾，就是每天必须要跳超过朋友圈排位多少他才肯罢。 但是你知道我现在觉得我原来呢是有一个睡前的习惯，就是整个洗漱完之后贴一个面膜，然后躺到床上看书看到自然入睡，现在完全这个习惯改了， 现在就成了贴着面膜之后我要跳一跳。 对，就是贴着面膜之前跳一跳之前就是刷朋友圈。当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它占用了我太多的时间，然后你会发现这一天过得特别无效，你对自己已经没有企图心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我就开始戒掉这个，等我刚准备拿起一本书的时候，发现他们都在玩跳一跳，然后我也去开始玩了这个现在成了我至少这一周之内的一个睡前习惯了。但是我玩这个呢并没有明确的一定要像打到多少分，它是一个 这心态要好， 就是我是把它当作是我睡前的一个放松，就是我要把这一天的压力透过这跳一跳来释放一些压力，然后我才可以安然入睡。 但是我觉得您还是读书那习惯好，因为我知道就是主持人董卿在一次采访中他说到，就是他 他的卧室是没有任何电子产品的、然后就是书，就是感觉睡觉前看一会儿书就能就入睡。 但是你能习惯吗？就是我家里是没有电视的、很多人去我们家都觉得匪夷所思，居然没有电视。因为我发现戒掉电视其实就是戒掉一个好的习惯，因为在互联网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大家所有去了解外面的事情除了报纸杂志一个时间、它也成了一晚上放松的一种习惯、可是你把电视这个刚开始很难，就是你戒掉一个长就是整个家族养成的一个习惯的时候很难，可是慢慢的一周之后你会发现慢慢适应它了，一个月之后我发现这个东西对我特别的不重要了，一年之后你就完全不需要了。所以我说这番话的时候一定惹了我很多电视的同行，高丽天天跟我们吹嘘居然你家里都没有电视，你是通过什么来支持我们的？ 通过网络和广播呀。 没错呀，就是现在你看网络发展的这么的迅捷，然后我们广播都可以插上视频的翅膀来通过融媒体的方式跟大家互动了，所以我相信电视以后它也会找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已经现在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就是可以网络观看呀、也会有一些互动游戏啊， 对， 他在往这方面走了。因为毕竟我觉得有时候家里可能有老人有孩子、可能盯着手机或者 iPad 的屏幕还有点小， 对， 现在电视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 对，其实 我想咱们什么时候能在电视上直播呢，让我姥姥也能看 姥姥现在可以在家里给他让他也慢慢养成习惯嘛，就是透过一个大点的 iPad 之类类的东西让老人支持我们的节目。姥姥如果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姥姥多给我提意见哈，我还年轻，我还有至少5年的上升空间。所以其实现在电视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同仁，他们也很焦虑，就是现在网络这么的发达，尤其是已经到手机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突破，因为他们真的已经不习惯用互联网的方式，太不习惯用互联网的方式来思考我们电视的这种传播手段。但是我发现我身边也有一些就是资历很深的电视人，他们已经找到了突破口，他就会发现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之后对大家都是一个双赢、就是电视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它，然后了解它。比如说像之前一些传统的电视节目，他们会嫁接到互联网上，然后会发现互联网的数据比传统的电视数据要好很多。 就是我想到一个，就是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个片子、 嗯、 可能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时候当时说在电视上好像影响力不是特别大， 嗯， 但是放到了我们年轻人看动漫的一个网站叫 B 站， 嗯， 然后就会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哦，对，很多年轻人都在说这个 B 站。 B 站就是属于看动漫二次元比较聚集的地方、但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把这个片子放到了 B 站， 嗯， 然后就当时我就看到 B 站上一群年轻人就非常非常的追捧， 嗯，没想到 就是可能不要太把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可能只会二次元那种的、可能就是元比较聚集的地方、但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把这个片子放到了 B 站， 嗯， 然后就当时我就看到 B 站上一群年轻人就非常非常的追捧， 嗯，没想到 就是可能不要太把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可能只会二次元那种的、可能就是有传统文化的内容做得好了电视上放到 B 站呀、什么之类的、我们依旧会喜欢，我们的习惯可能是看 B 站，但是我们也习惯接受好的内容。 哦，小畅真会聊。那你说我们职场有高招，如果放到你们 B 站，你觉得就是从 B 站这种二次元的眼光会怎么来看待我们，你给我们提出一些改革的或者是改变的方式。 嗯，其实我觉得可以多加一些更年轻的元素， 嗯， 然后可能如果以后的话我做个小广告，据听说咱们有小兵在这里 啊，对对对对对，有小兵， 因为小兵课的话可能本身他就会有一些偏二次元形象，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把这种稍微融一融， 嗯， 就会对 B 站的那个用户会好一点 啊， 因为就比较爱看动漫嘛、 嗯、 然后可能如果是很正经的话我们也是会很喜欢很燃，像人民的名义， 嗯， 就是我是真的是陪着我姥姥从电视上看了一整期 啊， 就那一段时间是我觉得就是陪伴家人最多的时候、因为可能毕竟来说你年龄上是在这个片子上最没有代沟的、然后那段时间就每天下班回到家就习惯陪着他看电视， 嗯， 这个是 所以就是 就是在这个年轻的群体里面，就是他一个手段很重要，就是一个呈现的手段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内容。 对， 就是不管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去来展示的话，你的内容为王是任何一个媒体都要考虑的。 人都是习惯接受好的东西的，就是国家宝藏，就是我认识一个画师，他就会把、 你认识的都是画师啊， 就是关注嘛，就是会把国家宝藏上里面所有的国家宝藏，就那些文物给拟人化了，画成了动漫形象，然后就整个在微博上和 P 站上 ，P 站是我们一般画师交流的地方，就会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他就会说啊，当时大家都在说我在看这个节目，然后什么画的真的很拟人，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也要接受一个新鲜的词，从此之后我要习惯把我身边画画的朋友称之为画师，因为我一直就把他们称之为画画的。我有一个爱画画的人， 没有爱画画。就来画画的，就是 但是人家真的都已经开自己的作品展了，因为我不习惯就是把介绍我身边的人说这是一位画家，这是一位作 家。画 家 我觉得太大了，因为 对，就是把他称之为家的时候，我是不习惯这么介绍的，因为就会显得我自己有点不知深浅。所以我比如介绍我身边作家朋友，我也说这是写作的啊，比如画画的，我就画家，我就说这是画画的，只是不小心开了几场画展而已，一幅画卖到几十万而已。 就觉得高丽老师是不是也一不小心的就做主持人做了这么牛了？ 没有，就是我这样的习惯，就是导致的我身边画画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太不把他们当回事了。但是我发现，不管是你的生活习惯、工作习惯，甚至是语言习惯，都可能会影响你自己。其实我觉得语言习惯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接人待物，所谓的你会不会说话，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的人，他本着一个特别好的心初心的时候，可能因为这个话没说好，他就说我已经习惯这种说话方式了，但是对不起，有很多人不习惯接受这样的说话方式，所以慢慢的这也就成了一种性格，也改变了一种命运。 对啊，我的意思很好，可是好像你们听起来会 那么别扭啊，为什么你不理解我的这个习惯？ 但是可能这种习惯的话就是互相吧，没有谁一定要去习惯你说话那种方式，因为有的话确实挺伤人的。 对， 就是可能就是我记得以前老师说，就是不要随便乱拿同学的缺陷开玩笑，因为你可能觉得是玩笑，他可能会记十年。 没错没错。 然后后来我觉得这有这么伤的这么深吗？后来我是觉得有的 有的。 对，就是我曾经就是感觉有同学，就是他可能有一就是比如说就他可能就是先天性有一点，比如说对数学不太灵敏，然后就会有人说他你智商是不是有问题，那有可能的话他只是不擅长理科，但好像就这个同学后来转学了 啊， 但当时就是 就是觉得数学这都会，为什么孩子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呢？我要给数学不好的人证明啊，拜托，我的数学就不好。我原来在节目里习惯开玩笑说我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当然你看这就是小畅刚才说这就是一种调侃，但是后面真的我有体育老师给我发来，就是在互动平台给我发来信息，因为他是追随了很多年，也算是我的听众，他就说我习惯的这个玩笑让他很不习惯，他就说我体育老师数学也很好，我就是教体育的，他觉得是对体育老师的一种重伤，可能你是无心的一个玩笑为自己开脱，我数学不好，但是让别人听起来就很刺耳。所以说话有的时候真的是一门艺术，你的玩笑是介于一个什么样的尺度，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你对这件事情的认知。 我觉得有可能也介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吧，有时候可能就是说你是喜欢内向人跟你交谈还是外向人跟你交谈呢，但好像就是在我印象里好像人是不分内向外向的，只有说他想不想交谈那个对象而已，所以可能就如果说两人特别熟了，然后有可能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一起干过了。 所以小畅你是内向还是外向性格？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大部分时候有点偏内向嘛，因为如果对于一个不太熟悉的场域，我还是不是特别喜欢去交谈，我喜欢倾听。 那我今天要特别感谢一个相对内向的姑娘，然后第一次坐进直播间就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还几次帮我救场。 没有，因为主要跟您聊比较开心。 哎呀，太会唠嗑了，我绕了半天就是等你这句话呢。谢谢， 把你掉坑里了 吧。他给我挖了一个好大的坑。谢谢小畅。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其实是我们对习惯那种认知，为什么今天要拿出一个小时来聊这个事儿？是特别想告诉大家习惯的养成有多重要。我这儿呢有一组数据啊，光看一看这些数据，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习惯对一个人的形成有多重要了。你看， 科里就是托马斯科里，他曾经创造了一个词儿叫富有的习惯。为什么呢？因为他花了5年的时间研究了177个生活富有的人，会发现他们有一系列的习惯。比如说我给大家罗列一下，其中 88% 的人每天至少阅读30分钟。各位可以审视一下自己有没有阅读的习惯。 我觉得我真的有。 你有啊？所以你看， 做文案嘛，如果你不读你是完全没有输出的。 所以今天又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输出的一个体现。那小畅性格很内向，但是因为他有很好的阅读的习惯，他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侃侃而谈，甚至口若悬河帮主持人来救场。我觉得这就是习惯养成的最好的一个呈现。另外呢，就是76%的富人啊，就是富有的人，他们坚持每天有氧运动30分钟以上，他要让自己身体有个特别好的张力，那这样是一个培养工作习惯，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就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没错没错，不光是睡8小时哈，老妈不要再逼我睡觉了。另外呢，就50%以上的人每天至少在工作前3小时起床，这个至少我们现在很多人能做到。在一线城市，因为你的工作距离太远，这个 是。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段时间真的是属于自己的。 嗯，就是这个路上的3小时，你完全可以利用来，比如健身。3小时我可以在地铁上做健身，甚至你可以自己跑一跑，走一段路啊，这也是30分钟，还有阅读30分钟，这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实现。另外65%的富有的人，在他们赚得第一笔100万美元之前，已经有至少3种收入来源，就是他会尝试多种的方式来给自己生活多一点补料吧，算是。 现在可能没有说一个是铁饭碗的工作了， 对， 肯定说是要多尝试多方面的东西。 嗯， 就好像我们也一直都在尝试，可能之前咱们是之前只能是听的，现在是可以看了， 也要习惯， 对对对，就是要习惯的。 因为我是做广播很多年了，我已经习惯了，甚至不梳头不洗脸坐进直播间，然后去我认为用我的好的方式去跟大家交流。但是自从加盟到这个北京青年广播，我必须习惯每天要至少提前半个小时起床，然后要梳妆自己，用最好的一个仪容仪态来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互动。因为这是一个我觉得对这个职业的一个尊重，你既然选择了加盟，你就要有勇气做最好的准备去面对我眼前的这个摄像头。我觉得这个习惯， 这算是您的每天的仪式感呢。 对，这个必须 打扮得特别漂亮了，然后 因为我尽力了就好，漂不漂亮是各位你们自己看，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美的认知，但是至少我这样做我心安一些。我要培养自己的这种习惯。 就其实我挺佩服你的一点，就是你每天起那么早，然后还打扮，但是就是我觉得从来没见您在朋友圈秀过，你知道吗？ 对，小畅，你知道我以为你说我挺佩服您的，就这样你还敢来视频直播，你这是不是这个坑？ 没有，很好看。大家离得远看不见，我离近距离的话，到时候给你们拍一张什么的。 各种坑啊，各种坑。谢谢小畅。 很重要嘛，就是。毕竟你说来到这里直播间了，就是不像说工作啦，每天面对特别熟的人，有可能不外访、不化妆、不洗脸，甚至不刷牙，大家习惯就好。但是可能今天的话，面对太多的人在那镜头前看着你，你要是。就是我也是今天早起了一些， 对，所以呢，这个是对大家的一种这个互相的尊重啊，慢慢的他会养成你生活的一个好的习惯。另外呢，刚才我们还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科里他发现的。还有就是和正能量的人做朋友，这个习惯很重要，因为你会和你常常来往的人一样成功。科里就说，富有的人总是在寻找目标明确、乐观热情、心态积极的人来做朋友。另外一个习惯呢，就是举止礼貌。他发现很多的这个慢慢对自己这个举止很讲究的人，他们结交的这些人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习惯，他互相的一种成就，最后呢就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交际圈。那这样呢，就是也是培养你自己这个社交习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举止礼貌。还有就是每天花15到30分钟来思考是他们成功的关键。就不管你这一天有多忙，你要15分钟要梳理一下，我接下来要干什么，或者我这一天干了什么，然后做的这件事情对我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好的或者不好的影响。 这叫沉淀。 没错，沉淀15分钟。 就是、我给学生做一个建议，我以前看到过的，就是每天上完课10分钟休息。 一定留五分钟，然后思考一下这节课讲了什么，会胜过你下了课之后回到家复习半个小时。 哎，没错， 就是我 这点很重要。 对， 对， 对，就是也是因为这一点嘛，就即使我上学的时候也就没有太就是一定要抓紧就是最快的那个时间。 嗯， 就沉淀很重要。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习惯，就是习惯收听反馈，要对别人的这个意见及时的来搜罗，这点很重要。就是我自己做的不好在哪儿，这个可能是很多人很难迈出的一步，但是它也是一个好的习惯的养成。习惯倾听别人对你的意见， 习惯别人戳进你才能成长。 对，习惯像小畅这样人给我挖坑。那今天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我特别感谢小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也响起了，叫像我这样的人。我们不希望大家能习惯这样的一种自我介绍，或者是自我容忍的一个方式，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大家已经习惯了。像我这样的人，你会慢慢的习惯。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像我一样的人，我们需要的是可以像别人一样慢慢习惯了用别人好的东西影响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人，这样的可能是一个彼此成就的一个最好的过程。所以今天最后的职场高招呢，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第一，反思自己的习惯，学着戒掉一个坏的习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把事情分清轻重缓急，这样有效的这个治疗拖延症啊。最后一个就是做好预期管理，要学会和自己的缺点共处，不要给自己太高的要求，一天一点进步就是最好的进步了。 没准到最后会发现自己的要求高出预期了。 对，没错，你看五分钟嘛，你就会发现闯关成功了，得了一颗星了。好，我们再次感谢小畅，也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职场有高招，我们再见。 装深沉，怎么偶尔听到老歌时忽然也慌了神。像我这样懦弱的人，凡事都要留几分，怎么曾经也会为了谁想过奋不顾身。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像我这样孤单的人，像我这样傻的人，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人？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的信息，问我在不？ 莫非有戏？ 我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在呀。 吐金池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 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